判代表话，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啲积极成果。佢又话，双方将就停火、休战同结束敌对行动等嘅问题继续进行密集嘅磋商。预料第四轮俄乌谈判好快会喺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美国白宫话，美英法德的领袖决心要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持续付出高昂成本。另外，美国早前提出研究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白宫发言人强调，总统拜登仍然未有决定。俄罗斯警告，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会大幅上升。有俄国官员更加扬言，原油价格不排除每桶会升上300美元以上。有报道指出，欧盟委员会正是规划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途径，不排除会导致今年进口需求减少近八成。预料这份计划近日提交，内容包括寻找新的天然气来源和提高能源效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8， 日元 115.39，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81， 人民币 6.322，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4,920 点，跌30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99.41 美元，卖出 2,000.1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上相当清凉，多处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油雾。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啦，中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系比较健康嘅零食，佢随时系高糖之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8日，新增25,150宗确诊，连同滞后情报再多280名患者离世。 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启用，检测阳性可透过系统申报。 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4月发放，去年成功登记市民可于原有账户领取。 俄乌第三轮谈判未有实质进展，同意举行下一次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喺3月8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今日都有唔同嘅议题想同大家倾。先讲就係财政预算案入面提到嘅新一轮嘅电子消费券，首阶段嘅5000蚊呢就会喺4月发放啊，而家都係话。咁啊，上年如果登记咗嘅630万名嘅市民呢就可以直接喺返原有嗰个支付平台呢嗰度係领取㗎啦。咁就话第一期嘅，即係講緊呢5000蚊咧，係唔可以轉換平台嘅。咁啊，上年嚟講咧，就有四個嘅支付平台，包括Tapmingo啦、WeChat Pay Hong Kong 啦、支付寶 Alipay Hong Kong 啦嘅用户咧。咁我使用限期咧就係去到10月31日啊，呢個5000蚊。咁至於八達通嘅用户咧，5000蚊就會分兩期發放，下個月咧就會先發放咧4000蚊，咁跟住5月。 起咧，就每個月底之前，如果你合資格消費咧，去到4000蚊咧，下個月嘅16號咧就可以拎到餘下嗰1000蚊噶啦咁。另外有啲人咧，可能都係唔見咗八達通啊，或者佢嗰個支付帳户已經失效咧，佢就話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大概有1%嘅人係咁啦。咁呢度都有50000多人嘅喎，就要喺今個月25號之前咧要更改嗰個帳户資料。另外有關於早前立法禁止一啲業主咧係追租互租嗰個嘅情況啦，咁啊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尋日都有一個修訂方案，就話原定咧係可以去到6個月嘅最多6個月嗰個禁追租期限，就修訂到3個月嘅保護期，咁啊唔會再按個情況延長嘅。整體嘅情況你又點睇？18723啲咧講下消費券成個嘅安排啦，5000蚊唔同嘅平台有3個都係一次過發嘅，有其中一個咧就是分兩批的，你又點睇18723？另外講到禁止業主是追租嗰、那個，你又點睇18723？電話旁邊有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歐安怡，早晨。 系早晨，朱乐文你好。 早晨啊，谢太，先讲咗个消费券先，因为话5000蚊第一期嘅消费券咧就4月发嘅，暂时都系咁讲嘅。咁就系话个有效期都系比上年个计划系长嘅，去到系10月31號先至系完。对于零售业嚟讲，呢一笔钱系帮到几多咧？ 嗱，我谂今次个措施我哋欢迎啦，当然系。咁而且系加咗码。咁只不過咧，就係我哋之前亦都係提過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如果真係太早發放嘅話，咁其實市民會更加有可能係會使咗喺一啲日常必需嘅食品啊，或者係防疫用品啊咁樣樣。咁其實這個亦都係我亦都係明白，這個係財政司佢嘅目的嚟嘅，喺第一筆嗰度，因為咧都係希望係應市民所急啦。咁如果即係大家係有需要，即係依啲應急錢嘅時候咧，咁5000蚊咧係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目的嘅。咁呢個明白嘅。只不過咧，如果你話即係對零售行業嚟講咧，因為我哋過去嚟講最受災嘅零售行業，始終係喺翻一啲非日常用品嗰方面嘅零售類別，譬如一啲服裝啊、化妝品啊、貴價品啊、珠寶鐘錶啊依類咁樣樣嘅零售類別。咁所以咧，如果太早發放嘅話，而多咗錢係去咗一啲日常生活方面嘅類別，而呢啲類別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喺個疫情期間咧，對佢哋嘅生意係有正面影響，而唔係負面影響嘅。咁如果多咗錢去嗰啲類別嘅話咧，咁以至少咗一啲去真係幫一啲受災嘅類別嘅話咧，咁其實對整體嗰個零售數據咧嗰、那個嘅幫助咧，其實亦都唔會算好大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如果整體嚟講係想令到整體零售行業係得益嘅話咧，我哋嘅期望咧係遲啲發放係會好啲嘅。咁但係即係我諗交翻俾政府去平衡翻呢個需要咯。 所以你覺得即係4月內係發呢個第一筆嘅，都係叫做太早係嘛？ 好視乎疫情嘅情況咯。即係如果疫情仲係差嘅話咧，4月嘅時候，咁自然大家有錢使嘅時候，咁當然就會使咗去啲日常用品先咯。 嗯，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消費券如果真係4月發嘅話，對於零售業有一啲援助嘅，但係就唔夠全面啦，因為可能即係買一啲抗疫用品啊嗰一類多啲日常用品。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佢拖佢個期咧係拖到去10月尾，咁亦都好視乎零售即係零售商有冇能力去到同佢哋嘅客户啊，咁都多啲溝通，即係俾一啲優惠佢哋。去引佢哋咧，即係吸引佢哋咧，去到遲啲先用嗰啲消費券咧，咁呢啲亦都係要睇零售商佢自己即係嘅能力點樣樣去到做推廣咯。 之前見到預算案話出咗有呢個電子消費券，今次仲係10000蚊之後，其實有冇傾過或者啲零售商户有傾過點樣可以令到呢筆錢成個效益可以係延長咧？即係好似你咁講，如果你係4月嘅話，可能有機會真係太早，未必個個係受惠到嘅。有冇諗過一啲橋啊？啲方法係吸引人哋將筆錢係唔好咁快使曬咧？ 其實零售商咧不嬲都好靈活嘅，咁就呢一啲做法咧，其實由社會運動開始，至到疫情，跟住一路咧，其實大家都係已經好努力去到即係諗唔同嘅推廣，點樣去吸引翻本地市場啊咁樣樣。咁呢個咧就相信咧零售商係會作出呢啲正面嘅回應咯。 而家好多即係咁嘅疫情之下，可能好多鋪頭係實體鋪嘅，就可能要閂啊，或者人流少咗好多。有冇話見到因為有消費券或者成個疫情嘅原因，都轉咗去做一啲網店係多咗嘅？ 其實網店嘅發展咧，我諗大家零售商已經係喺過去兩年喺疫情即係冇得有陣時真係冇得出門啊，要喺屋企多啊咁。其實大家都關注咗網店嘅銷售呢方面就提升咗好多啊，呢個關注度。咁所以就因為咁而其實一路網店嗰方面嗰個嘅生意咧，其實見到嗰個增長都唔錯嘅。 其實對你哋嚟講，其實今次見到呢筆錢，呢5000蚊即係叫做首階段啦，第二階段又之後嗰5000蚊啦，係咪你哋主打其實都係睇住第二階段嗰筆消費券對你哋嘅幫助咧？ 希望真係去到即係發放第二期嘅時候，都真係有呢、這個疫情已經係平穩啦。咁其實參考翻上年個情況咧，的確係譬如8月1日啦，大家都記得即係嗰個嘅瘋狂程度都好熱切啦，咁然後去到10月嘅時候咧，11日發放嗰下咧又都有嘅嗰、那個熱切程度，但係已經減退咗一啲啦，即係比起8月頭嘅時候。咁但係咧，見到市民嗰個嘅即係對消費券嗰個嘅情況咧，就已經係大家都審慎咗啦，知道慢慢使啦，睇清楚有啲咩優惠先至再去用啦咁。咁所以就但係啦即整體嚟講，的確係會有幫助嘅，起碼係讓市民建立翻嗰個消費氣氛先咯。 我見到零售管理協會之前預期就話，即上半年嘅本地零售銷售咧會出現負增長嘅。咁當時係咪冇預到有消費券？而家有咗之後，係咪成個評估又唔同咧？ 其實咧消費券咧有少少都係拉上補下咁樣樣，即刺激翻嗰、那個消費喺嗰段時間去開始，咁但係咧，其實你話整體係唔係真係會令到嗰個數字好大咧？即係個增長位好大咧？又唔係嘅，即係你睇翻上年整即係全年嗰個情況，或者就算你淨係睇下半年嗰個增長，其實當你拉雲嘅時候咧，又唔係話真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即係可以好大嘅增長啊咁。咁所以咧就相信咧，其實可能係對某一啲月份會有好會有提振作用啦。咁但係拉雲嘅話咧，如果睇全年嘅話咧，相信嗰、那個消費券嗰個效力咧，又唔會話真係令到嗰個嘅情況係起死回生咁誇張咯。 我見今次都係即係投呢5000蚊都係用翻上次嗰4個支付平台啦。咁話第二階段就可能引入更加多電子支付平台，這個你哋有冇關心嘅？或者有冇一啲4個支付平台以外嘅一啲平台都好方便用，或者對於零售商嚟講有嘅話都可能會令到嘅生意會多咗。有冇留意到呢一個咧？ 我諗上年嘅經歷咧，就係當大家一開始話有消費券而淨係得嗰4個平台，咁大家嗰個反應都係會有嘅，因為都擔心究竟市民用唔用咧。又或者係如果有多啲平台，係唔係會容易啲，即係可以爭取到呢一個嘅電子消費券嘅好處咧？咁呢個初期嗰陣時的確有嘅，但係後屘其實已經係大家都定案咗，就係嗰4個平台。咁而亦都係見得到咧，其實市民都係為咗個消費券，都係會用嗰啲支付平台。咁而且加上都有八達通啦，即係八達通都係廣泛地使用嘅，一直都係。咁所以咧，我諗喺今次推出呢一個嘅多啲嘅平台嘅情況咧，其實睇得到嗰個好處，或者會係喺嗰個競爭嘅方面咯，即係喺個平台嗰個費用，因為其實我哋過去嗰4個平台咧都係要付費用嘅。雖然咧中小企係會有優惠，咁但係咧都係要俾錢。咁而我哋其他唔係中小企嘅連鎖店啊依類咧，咁其實嗰個費用咧都唔低嘅。咁所以今次多咗平台嘅話，希望喺嗰個費用嗰方面咧能夠係競爭力大咗啦，咁以致咧令到零售商嘅負擔咧係可以輕咗。亦都係藉此喺度呼籲啦，即係各支付平台咧，希望喺今次消費券嘅措施裏面咧，能夠係真係比起上一次 嗰個費用可以降低，甚至係寬免。因為咧，我諗零售業嚟講咧，喺依一次第五波疫情裏邊咧，的確係嗰個嘅打擊程度係比以往任何波都係大嘅。咁、所以都希望即係大家有個體恤喺度咯。 好啊，各位觀各位聽眾，對於呢一個嘅消費券，而家就尋日公布再多一啲嘅詳情啦。咁啊，第一期5000蚊都係話四月會發放，不過暫時講四月幾時咧都未定嘅。講下你嘅睇法啦，1872311，呢一期嘅5000蚊暫時都係用翻上年嗰四個嘅儲值支付平台，即係呢個支付寶啦、Alipay Hong Kong 啦、Tapmingo 啦、WeChat Pay Hong Kong 啦，同埋八達通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頭先講到咧，呢一波疫情對於零售業嗰個影響，對於零售嚟講，租金都係一個好大嘅成本啦。見到之前政府就提過話立法禁止業主咧向一啲受新冠疫情影響嘅指定行業咧嘅租户追租，之前就話有諗過話三個月啊，甚至到六個月嘅。咁而家最新一個修訂嘅講法就係話個保護期係三個月嘅啫，就唔會去到六個月咁長。其中一個修訂就係呢一個啦。咁點睇？尋日啊，司長有呢一個措施嘅再一多啲嘅資料，你哋又關唔關心啊？呢段時間對於商户嚟講，可唔可以即係受到保護啊？唔追租住呢一個，你哋係有幾關心咧？又？ 係嗱，我哋亦都係支持呢一個嘅立法嘅。咁最初嘅財政司佢宣布嘅時候咧，就係講3+3嘅。咁而家咧就據報道咧就修訂為三個月啦。咁然後就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呢個立法咧能夠係令到業主願意出嚟同我哋去傾減租。其實我哋唔係話想拖租，但係個問題咧，而家嘅租金根本真係負擔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藉住呢一個嘅立法咧，能夠係讓業主能夠係出嚟同我哋傾租，而係減租，呢個先係最終我哋希望得到嘅。咁而好啦，咁如果去到真係由3+3變咗三嘅時候咧，我哋的確係會擔心，究竟呢個只得三個月嘅暫緩期係唔係能夠係足以令到業主係？真係好踴躍，好願意出嚟同我哋傾減租咧，咁呢個力係會減低嘅，但係總好過冇。咁喺冇嘅情況底下咧，就更加業主係會係真係漠視咗我哋嘅情況啦。咁所以今次有三個月嘅暫緩期，咁但係希望咧，其實我哋都去信咗立法會啦，亦都係表達咗我哋嘅議員希望係維持翻3+3呢一個嘅安排嘅，因為我哋最終咧，我哋唔係想拖租，但係我哋係想希望業主願意出嚟同我哋傾減租。咁所以咧，我哋表達咗呢一個嘅意願啦。咁當然即係喺報道裏面亦都得知咧，其實呢個三個月係維持嘅呢一個嘅諗法。咁所以就即管睇下嚟緊係將會點發生啦。 但呢個講話即係暫緩追租，最終都係租户要俾翻噶嘛，唔係話唔使俾噶嘛。有冇即係都喺你哋去信俾政府嘅時候有講清楚，希望最終還款係咪可以分期啊？定點？你哋有冇諗法嘅咧？呢、這個？ 我哋就冇講到還款期呢一個問題，但係咧，我哋嗰個集中力咧，其實係喺減租嘅方面。 OK， 其實我哋協會咧一直都係提倡，係希望能夠係如果商場業主嘅話咧，係可以以嗰、那個以營業額抽成嘅方法而免咗抵租，咁樣樣去到交租，咁樣樣係一個最公平嘅做法。咁而另外咧，就係如果街鋪業主嘅話咧，能夠係按照翻我哋嗰個嘅個生意嘅跌幅啦，去到減租啦，又或者起碼要減一半，因為而家個生意跌幅咧，對好多行業嚟講咧，其實佢嘅跌幅已經係講緊幾十個 percent， 係超過一半嘅跌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作出呢啲嘅呼籲，認為咧呢一個對個行業嚟講，亦都對業主嚟講，亦都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咁所以我哋去信嘅時候咧，我哋好着重咧，都係講緊我哋對減租嘅要求啦。咁同埋係呢個措施可以點樣樣幫到我哋去同業主去議價，去提升我哋嘅議價能力。 而家多唔多業主去減租？因為今次呢個修訂都可能同減租有關，即係話如果業主同租客咧喺個保護期之內達成一個叫重構租金協議，就即係包括埋減租安排等等啦，就話呢一個嘅暫緩追租條例係唔適用嘅，即係佢哋就唔可以話追租就要罰錢等等，唔係咁嘅。即係如果係達成一個減租嘅協議，會唔會都吸引咗多啲業主係同你哋係減租咧？覺得呢個修訂？ 我覺得會有機會，即係希望係我覺得要做法公平嘅，即係如果大家能夠係達成一個減租協議，而因為咁而承諾係唔會欠租，而係準時交租，咁呢一個做法我覺得係公平啦，對雙方都。咁而講到頭先你講話減租個情況咧，其實係未唔理想嘅，暫時係，因為我哋即係我哋去信啊，或者之前我哋有做一啲嘅。announcement 啦，即係一啲嘅廣告啦，喺某啲報章度，我哋都係表達咗咧。而家減租嗰個情況咧，都係只係得一間大地產商係有廣泛地真正減租，但係個幅度其實都未去到我哋跌幅，即係生意嘅跌幅嘅。但係個幅度唔算話太差啦，即係都算可以接受。咁但係咧，其實得一間啫。咁而其他有兩間咧，都係表達咗會幫忙。但是不是讲紧广泛地帮忙，即是他们都是只是表列处所已经是被禁开店那些的零售商呢，他们就会去免租啦，但是其他那些呢其实暂时收到的消息都是局部的啫，而且个幅度都是未知未有方向的。但是这三间地产商以外其他呢，其实全部呢都是未表态啦。未知道究竟管理层批唔批准啊，又或者系要睇下你哋数据先再算啊，咁都系咁嘅反应，甚至有啲系完全冇反应。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的确系好需要呢一个条例咧，以至能够系让地产商去到出嚟同我哋倾减租样嘢咯。 OK， 好啊，唔该晒谢欧安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谢欧安仪就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讲到消费券，亦都讲到暂缓追租嗰个嘅最新嘅一个修订方案嘅，讲下你嘅睇法。1873D 咧，消费券首阶段5000蚊，四月发放，继续用翻上年嗰四个平台。呢段时间都有人可能都要趁住可能25号之前或者之前啦，系要做一个嘅如果你个八达通系唔见咗啊，或者系你嗰个支付平台系失效嘅话，都要做一啲手续嘅。又讲下你嘅睇法啊，1873D1。另外咧就同疫情相关系啦，寻日就多咗25000几宗嘅新冠病毒个案。咁卫生防护中心都话，估计系因为有部分市民咧系用快速抗原测试，而唔系核酸测试，所以未完全反映晒出嚟啦。咁另外就系、是有一个嘅网上系统咧，就俾一啲用快速抗原测试测到阳性嘅人士咧，系喺个平台上面做申报嘅。咁啊，有啲報道都話一開通就已經有幾千人係輪候緊啦。咁嗱，而家究竟係申報嗰個情況係點咧？就係要3月6号或者之後快速測試係陽性嘅人士咧，最遲就係喺佢驗到陽性嘅第二日啦，係要上網登記資料噶。咁至於之前未有個平台，咁啊，即係講緊2月26号至到3月5号驗到陽性嘅人又點咧？就係最遲可以喺3月14号咧係補交資料嘅，即係呢段時間都可以交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早晨。 系早晨，张文。 早晨，林伟信。先讲整体疫情啦，20000几宗，数字上面嘅确诊就好似系跌咗落嚟嘅。点睇近日呢一个嘅疫情咧？比起对上一个星期啦，就每日成3至5万宗确诊嘅呢个回落，你觉得系一个真回落定系点咧？ 咁相信一定系冇即系实际回落嗰个速度，见到我哋而家情报数字讲系。一定係冇計到一啲即係所謂我哋之前衞生中心開始公布咗一個快速抗原測試都可以成為確診之後嘅數據一定係要計埋落去先得，因為市民都知道一聽到話唔使核酸做確診，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冇真係走去攞做個核酸做確診，咁所以嗰啲數字之後加翻上去就會比較清楚睇到。到底即係嗰個趨勢係點樣？定係好似港大嗰、那個即係模擬嘅數模式去估計，係咪3月初或者3月中呢段時間，其實就啱啱到個頂峰咧？咁我估真係嗰、那個呢、這個 RAT 個 system 去睇個數字之後加翻落去，睇下到底點樣係就會明確少少咯。即係過往幾日即係3万几、2万几，可能就應該係一個假象嚟嘅。 嗯，昨日有冇留意到个平台嘅即系开放啦？即系我见到有啲报道都话开放咗个平台，头4个钟至至10点已经有超过26万人咧系排队登记嘅。点睇呢个数字？其实又系咪反映到社区入边嗰个感染情况咧？ 呢、這个都要测登记即系嘅人士到底最后系咪即完成咗登记，系咪即系确认晒所有资料啦？咁呢、這个我估唔即系都不排除可能会唔会有啲市民都好奇想睇下个系统系点样运作，或者有啲媒体都可能会。嘗試咁做咯，咁我估 但是實際上面有十幾萬的數字又未必說覺得非常意外，始終之前在說公布有這個快測是作為一個確診之前，的而且確有連續幾天都是五萬宗的一個上升軌出現的，如果你過去幾天真的有十幾萬加回落去每日的數字來講，都不會是說真的很意外，所以都要看看實際出來完成登記確認了的資料是到底有多少宗。 嗯，在出这个平台之前每日都有几万宗，可以说大概几万宗的确诊。开了这个平台之后又有即是一开始几个钟又已经有十几二十万人是排队登记。你觉得整个资源要支援这么大批人有阳性，无论是即之前的核酸定是现在的快速测试这么大批人，整个资源应该怎么分呢，或者怎样是分不同风险的人呢去协助或者支援呢，这个重不重要呢你觉得？ 这个非常重要的，即特别始终有些市民，虽然我们过去几天都卫生中心提供了很多资讯，到底即我们在家抗疫即确诊者或者他们密切接触者到底要做些什么，但是始终有即部分人士未必那么容易即得到或者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如果即卫生中心能够主动即譬如给他们资料，他们因为他们登记了之后理论上就会即寄一些资料给他们的，那个就可以看得明確少少他们应该怎样做，那就是怎都会好一点。 好 OK， 林伟信转头回来再找你谈多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今朝早发生的士同专线小巴相撞意外，共七人受轻伤，清醒送院治理。现场系亚街老街同联运街交界。事发朝早七点几，七名伤者包括男的士司机、车上一名女乘客同埋小巴上嘅五人。现场一条十米长嘅栏杆同水龙头损毁，警方正系调查意外原因。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人士的情报平台正式启用，申报人要填写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职业、发病情况，并上载快速测试结果证明的相，以及回答是不是家居环境挤迫、有没有同住家人，以及是不是需要照顾屋企人或者宠物等。系统列明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包括可能向其他政府决策局或部门或相关机构披露申报人的个案资料。任何人违反或明知而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可罚款一万元同监禁六个月。当局话，快速测试呈阳性人士必须在测试当日或者第二日申报。只在上个月26号至今个月5号期间，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可以在今个月14号或者之前透过系统补交资料，会获补发检疫令或者隔离令。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香港抗疫工作应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同时分阶段落实这个目标。目前应该集中医疗资源，优先实现减少感染、重症和死亡个案。梁万年接受新华社访问，说香港的新冠病毒来势凶猛，短时间内令大量人群感染，产生大量重症患者，危及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香港面临无法正常运转的危机，强调香港不能够选择躺平，如果躺平危害无穷，必须同新冠病毒斗争，控制并切断传播，尽最大可能保护生命。他说目前香港抗疫的重点工作是减少重症死亡病例，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对于在香港实施全民检测，梁万年说这个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把握时机，例如用什么方法检测，检测出来的阳性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怎样管理，都要加以考虑，作出周密安排。 俄罗斯同乌克兰结束第三轮谈判，政治同军事上等未有实质的进展，双方同意举行下一次谈判。谈判在白俄罗斯境内别洛韦日森林进行，持续近三个钟头。结束谈判之后，俄罗斯代表话以正面发展来形容进展言之尚早，形容谈判并不容易，期望下次可以向前迈出更一大步。他又话俄方希望在当地时间今日可以再次开启人道主义走廊。乌克兰谈判代表话，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支积极的成果。他又话，双方将就停火、休战同结束敌对行动等问题继续进行密集的磋商。预料第四轮俄乌谈判很快将会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5.38，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8， 人民币 6.322。英镑兑美元 1.312， 欧元兑美元 1.087， 澳元兑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092 点，跌12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93.21 美元，卖出 1,994.0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亚皆老街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掩埔房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亚皆老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大埔嘅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嘅一段东昌街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国家队代表纪嘉立、黄鹏耀、朱永刚包办金银铜牌。本台仅代表听众恭喜国家队取得佳绩。 2022年3月8日，新增25,150宗确诊，连同滞后情报，再多280名患者离世。 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启用。检测阳性可透过系统申报。 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四月发放，去年成功登记市民可于原有账户领取。 俄乌第三轮谈判未有实质进展，同意举行下一次磋商。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呢個快速測試陽性嘅申報系統咧，就尋晚6點開始有開放噶啦。咁啊，3月6日話咧，之後陽性嘅人士喺測試當日或者第二日咧就要申報。咁啊，例如即係今日驗出陽性啦，就要喺聽日或者之前申報啦。26日至到3月5日測到係陽性咧，就可以喺3月14日或者之前係申報嘅。咁啊，究竟陽性係咪一定要申報咧？衛生署就未有説明，不過佢就話啦，快速檢測咧屬於自願。都呼吁啲市民，如果系验到阳性咧，应该系呈报俾卫生署嘅。亦都话，如果系蓄意向卫生署呈报虚假资料咧，会有法律责任。咁究竟系咪一定要用某一啲嘅牌子嘅快速测试嘅检测先可以申报咧？亦都话唔系嘅。不过卫生署就话鼓励啲市民咧，无论用啲乜嘢牌子嘅快速测试咧，验到阳性咧，都应该系申报嘅。咁继续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嘅嘉宾倾，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早晨。 早晨。 各位嘅听众亦都可以打嚟18723，会唔会有人已经系用过呢一个嘅快速测试阳性嘅平台咧？用过之后成个运作又点啊？你讲下你嘅睇法。18723。头先同我林伟信医生讲到呢一个平台收集咗咁多资料啦，一啲快速测试阳性嘅资料啦。其实你觉得可以点样利用呢啲资料再做一啲流行病学嘅工作咧？或者收集到嘅资料要分系咪一啲嘅高风险，或者边啲人系做高风险咁？成个平台可以发挥啲乜嘢嘅即角色咧？ 其实个平台就某程度上代替咗即系卫生中心一路以嚟做一啲即系个案追踪或者系一啲个案调查嘅工作嘅。咁好多时候个案就即系人手做啦，你可以咁讲吓，即系要逐个个案问啦。咁当然疫症个数量少嘅时候就可以做到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即系个案多嘅时候咧，就冇办法逐个咁问得咁清楚。咁变咗如果自己即系市民本身是可以幫手係提供一些比較詳盡的資料，明確清楚咁樣睇嘅時候咧，咁每個個案到底佢有啲咩嘢密切接觸者或者次密切接觸者，或者佢喺社區嗰、那個行動個行蹤係點樣嘅，係有啲咩嘢係要即係特別係要留意翻，咁希望就可以至少可以揾到即係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即係出翻一個所謂。對確診者出一個隔離令，同埋對佢密切接觸者出翻一個檢疫令先。咁至少係有呢個隔離令同檢疫令，至少係有可能即係患病嘅市民，或者喺個傳染期裏面嘅市民，就會喺翻屋企裏面做翻隔離，就唔會即係喺個社區嘅造成嘅傳播。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嚇，因為過往始終有啲市民都係忽略咗呢一點，有時都係或者因為實際嘅需要啦，即係自己屋企人可能。是快測陽性，但是可能都要幫家人去買啲藥物啊，買其他嘅日用品，咁亦都唔夠支援咁之下啦，咁唯有即係都係喺翻個社區度活動，咁係即係構成一個即係風險喺度咯，咁樣。 你有冇即係實質尋日都上過個平台度睇過？佢問嗰啲嘅內容，即係要求啲市民填寫嗰啲資料啊，係咪真係可以判斷到即係成個個案嘅唔同嘅枝節咧？或者啲市民要填嘅時候，有冇一啲困難或者可能誤報咗嘅情況咧？咁有冇留意成個平台嗰、那個填嗰個方法如何？ 我冇自己登上去，因為我見到排好耐，即係要排好耐到，我都唔想特登再即係令到個網頁再擠迫啲。我只係從翻媒體同埋。啲朋友即係 send 翻俾我嗰啲即係圖片睇翻咯，咁但係我估都一定有，我估市民上面即係要填呢啲資料就都一定未必咁習慣，或者係未必咁一定係掌握到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多啲留意衞生中心嗰個指示，同埋就明白即係最主要提供嘅資料係希望揾出即係譬如話特別係。要清楚簡單咁樣寫清楚，譬如到底確診嘅日子啊，用咩嘅測試啊，採樣嘅方法啊，或者係即到底佢家人嗰、那個到底係咩人成員啊，幾多歲啊，健康狀況啊，要清楚咁交代咯、啊、即係有時我哋光即係衞生中心都有分享，即係做啲個案追蹤，好多時候係市民有時唔記得咗提供某啲資料嚇，或者譬如話即係冇交代到，舉例原來係屋企譬如有孕婦啊，或者屋企有原來有長者佢有啲免疫系統嘅問題啊之類之類，咁呢啲可能大家會忽略咗，唔記得咗講出嚟，可能淨係擺咗個重點喺自身嗰個測試之類之類嗰度。咁、 okay. 其實呢啲資料係重要嘅。 嗱，衞生防護中心都呼籲啲人，如果即係自我即係快速檢測係測到係陽性，都係報上個平台啦。但你估計市面上有幾多成嘅人係會願意報，幾多人係仍然係冇顯示到喺個平台嘅數據嗰度，未必報出嚟？呢、這、一個數字對於成個疫情嗰個感染嘅實際情況個反應係反映到幾多？你覺得？ 呢、這個就真係比較難估算啦。就我哋理論上咧，即每個市民其實有個責任咧咁、啊、即如果自己係患有一個傳染病嘅話咧，咁特別係你知道咗自己係患病，咁你係有個責任，或者係就默自己一個法律上嘅責任，你係要即情報翻嘅咁變咗就唔係我哋就未必係講話有啲咩誘因去報，唔係話要有啲咩去理由咧去情報呢個自己有病啦咁、即係縱使。可能有個別嘅人士係已經冇一個咁嘅需要去做嘅情報，甚至唔需要所謂攞個病假證。但係我相信市民明白，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喺個疫情裏面有即係擔當有一個角色去抗疫嘅嚇。咁市民患病者咧就一定係個角色咧就係 要如實咁樣情報嚇，即係包括自己患病嘅情況，同埋到底有啲密切接觸者，咁先可以即係大家齊心可以將個疫情壓止落嚟。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明報都引述到一啲消息人士咧，就講到話政府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就同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咧梁萬年開會，咁就話正醖釀咧係大幅調整抗疫策略，其中梁萬年咧就提過話係要減這個感染啦，減重症啦，減死亡啦。咁而家就話最優先咧，將會係減少死亡，係呢個階段工作嘅重心，會係治療方面嗰度咧，會加大個力度，希望一兩個星期有效果。咁其次就係減重症啦，之後就係減感染，跟住亦都提到一句就話，現階段全民強制檢測唔係最優先嘅工作。點睇呢個策略上面嘅轉變，或者呢個方向上面嘅改變咧？ 咁呢個即係之前都有好多討論啦，即係明白即係呢一刻做全民檢測咧係有相當大嘅困難嘅，亦都有即係有相當即係有風險啦。咁亦都明白即係呢個時候咧，如果你係揾到好多嘅確診者，但係又唔能夠提供到一個隔離嘅設施嘅話咧，其實嗰個效能係即係全民檢測行的而且確係會打咗折扣咁。咁所以依家但係我哋眼前的而且確，即係當然啦，疫苗接種都重要啦。咁但係疫苗接種即係同時進行之餘，但係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其實都唔係即時嘅保護啦。所以當刻喺我哋眼前，其實就係話有病人嚇，即係特別係喺急症室度等候緊嘅一啲重症啦嘅老人院舍嘅一啲病人，就好明顯係即係嗰啲係。在我哋眼前到依家係係我哋即時嘅問題，我哋最緊要拯救即係嗰班人士嘅即係生命，呢個係最緊要嚇。咁所以一定要即係梳理翻嗰度嘅擠塞啦，即係要有適當嘅治療去即係提供俾即係呢啲病患者啦。咁亦都係減少其他一啲比較高風險病人嘅一啲有出現併發症嘅機會啦。即係包括係啱啱提過孕婦啦，即係其他嘅年長人士啦，同埋小朋友啦。咁呢啲。是我哋眼前呢一刻咧，係要即刻解決嘅。即係我哋呢一刻做全民檢測，或者呢一刻去即係100%，就算疫苗接種係都解決唔到當刻呢個問題。即係當然啱講全民檢測或者係疫苗接種係會幫到，係譬如幾個星期之後嘅事情啦。咁但係當刻我哋即而且確要解決到我哋依家喺我哋眼前咧，即係病重嚇，甚至可能即將會死亡嘅一啲病人。 咁所以個策略係點咧？即係如果係話要轉去減死亡係一個嘅重心，其次係減重症，應該要做啲咩工作係首要咧？ 其實係個資源嘅分配嘅問題啦，因為始終我哋依家見到，譬如話喺醫管局嘅急症室的，而且確仍然係有即係大量嘅病人即係停留曬喺嗰度，咁變咗我哋個資源一定係要或者嗰個努力一定係要即係擺翻喺嗰度嚇，即係去梳理翻嗰度嘅病人嘅擠塞同埋即係個照顧嗰個問題咯。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講疫情。跟住落嚟又講翻消費券咯，因為第一階段嘅5000蚊消費券咧，成個詳情咧都可以好多嘢咧問嚟緊呢位嘅嘉賓嘅。咁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早晨。 早晨， 黄鶴玲，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个首阶段嘅5000蚊消费券啦？我见话喺4月会发啦，但系仲未知边日发嘅。其实考虑系疫情定系成个电脑系统未搞掂定点样呢？ 其實我哋喺第一階段咧就預計四月啦，我哋就會向合資格嘅市民大概就係上年成功登記咗消費券計劃，大概630萬嘅市民去發放嘅。咁而家我哋就全速做緊個準備功夫啦，包括我哋琴日公布咗啲安排，就請一啲咧佢本身係因為嗰張原本登記咗個帳户係唔能夠再收到消費券，咁係需要做一啲更新，咁嗰有啲功夫啦。咁另外我哋營辦商嗰啲咧，都會喺個電腦系統仲準備功夫啦。咁我哋另外當然都會睇住個疫情發展各樣嘢，然之後再定個日子。咁呢度都想強調啊，因為其實絕大部分嘅人啦，我哋睇到超過99%嘅市民咧，其實佢嗰、那個只要佢嗰個帳户咧仍有效係收到消費券咧，其實佢唔需要做任何嘢嘅。其實個情況真係似翻上年咧，大家記得我哋登記完之後咧，攞咗第一期，跟住嗰啲期數啊，第二期或者八達通攞埋第三期嗰啲咧，嗰啲市民都係乜嘢都唔使做。咁即係譬如八達通卡嗰啲市民咧，如果你自己拎住張八達通卡咧，係仍有效收到咧，都不需要係特別，我又想轉另一張卡嚟攞，咁其實係 我哋今一次咧都唔會係鼓勵大家咧去轉，亦都唔接受大家去轉。即係你係嗰張冇效，真係收唔到啦，我哋先至會接受你去更新咯。 嗯 ，OK， 嗱，今次繼續用翻上年嗰四個支付平台啦，支付寶、阿里 Pay Hong Kong 啦、Tap&Go、WeChat Pay， 咁就係話四月可以一筆過攞到5000蚊入嗰、那個户口嗰度嘅，有效期7個月嘅。八達通就分兩期，先係4000蚊，咁就係咪話十月用最遲10月用曬就可以攞埋餘下嗰1000蚊，係咪咁樣啊？ 係，這個設計呢，如果大家記得是跟上一次消費券計劃那個是一樣的、因為八達通本身它那個技術跟電子支付工具那些 錢包呢是有些不同的，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設計啦。它就會跟其他電子錢包的登記人一樣的，同一日它就會收到4000蚊的消費券的、跟住就會看回它那個合資格的消費，其實最快呢它可以是在5月尾、用曬4000蚊呢，就會是在6月16號就拿到1000元的了。如是者每一個月會這樣計算的，到最後一樣都是7個月啦。如果是10月31號、或之前是用完4000元，那他就會在11月16號就拿到最後的1000元的消費券咯。 如果是用不完，即譬如10月都用不完4000元，那是不是拿不到那1000元、而最後拿到那1000元你有沒有限期要用完呢？ 其實都同上次嘅設計一樣嘅，咁我哋個設置就係、你而家睇啦，就係、你要十月最遲10月31號之前，真係個合資格消費到4000蚊咧，咁你先至喺11月攞到1000蚊。咁最後嗰個1000蚊發放咗之後咧，就冇任何限制噶啦，包括即係時間啦，咁都係市民可以隨意根據自己需要使用嘅。 我見啲市民話，即係話如果唔見咗個八達通或者八達通失效，係要改資料嘅，又都要揾一個叫參考編號嘅，可唔可以講解下係點樣啊？ 其實咁嘅，如果八達通卡嘅市民啦，佢真係本身張卡係唔見咗，或者唔能夠再嚟收個消費券，即係壞咗啊咁樣，咁佢做一個簡單程序，佢有兩個方法嘅。佢一個方法咧就係佢可以喺網上。在我們那個計劃的網址呢找了一個連結的，有一個網上平台，他因為要做個認證都要知道是他本人，他就要提供回他上次消費券計劃的參考編號的、那個參考編號怎麼找到呢？我們每人都應該收了幾次的，尤其是八達通卡的用家應該收了很多次、他可以在他那個手機找回那個短信啦，那個短信是有一個特定電話是6字頭的，還有說明是消費券計劃，就可以找回那個參考編號。如果找不回的話呢，又可以打我們的熱線18500，又做一些身份認證，答一些簡單問題，他就會將這個編號呢就去 send 回去你原本登記了那個電話號碼。 你在那個網址那裡就可以提供回這個參考編號啦，你的姓名啦，然後呢就是你一張重新一個新的八達通卡啦，你愛嚟攞消費券。咁我見到都有啲報道咧，有啲誤解啊、誤傳啊，就話市民要填翻佢自己跌咗嗰張八達通卡嗰個 number 啊、即係跌咗就唔會記得嗰個 number 啦，係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咁呢個網上就係咁樣樣啦。咁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可以填個表格嘅。咁個表格咧就係可以喺個網上下載，或者係打我哋嘅18500呢個熱線咧，係可以透過郵寄啊、電郵啊、同埋傳真咧，去攞到呢一張表格，然之後填妥。咁呢個就唔需要填嗰個參考編號噶啦，不過就要你去夾附一個你身份證嘅副本啦，因為都係身份認證嘅用途啦。咁就寄翻嚟郵箱，就唔需要貼郵票嘅。咁無論你用邊呢兩個途徑啦，如果你轉咗八達通卡去收取下一期嘅消費券咧，你原本張八達通卡咧係會註銷嘅，因為你係會跌咗或者係失效先至會轉噶嘛。咁所以做呢個手續嘅時候轉咗，佢就會幫你將原本張八達通卡註銷嘅。咁所以市民都要注意嘅。 尋日就有一個情況，因為你哋話25號前要重新登記啦，如果唔見咗八達通嗰啲，咁都要揾參考編號，如果揾唔到嘅話，就可以打電話18500啦。尋日就有好多市民咧，就點解會上呢個中心嗰度咧？就係話因為個電話根本冇人聽，駁嚟駁去都冇人聽，電郵亦都 send 唔到，即係亦都發唔到咁。點樣處理咧？點解個電話會即係第一日就已經係咁樣咧？係咪因為反而係第一日，所以太多人打，所以冇人聽咧咁？ 其實咧，我哋係加強咗嗰個熱線嘅。咁當然，因為其實琴日係頭嗰半日啦，咁就好多市民打去啦。我哋都有一啲記錄睇到嘅，譬如琴日頭嗰2點鐘開始啦，嗰4個鐘，其實熱線咧都處理咗1200個電話嘅。 咁千二個查詢大家都可以睇到個數量啦。而千二個查詢咧，其實絕大部分咧係啲一般嘅查詢啊，即係包括係你呢、這個第一階段消費券係4月幾多號啊？第二階段係幾時會推出啊？呢啲一般嘅查詢啊，咁呢啲咧其實都會即係佔用咗我哋嗰、那個熱線人員嘅一啲人手啦。咁所以反而咧真係需要打電話去攞參考編號，琴日我哋都處理咗一定數量嘅。咁嗰啲就有時有機會就可能要等得耐啲啊，咁樣樣咯。 處理咗幾多啊？尋日 我哋琴日如果係頭嗰四個鐘咧，真係參考編號係就處理咗200多個嘅。 嗯， 透過熱線攞參考編號。 嗯，點解唔分翻開咧？一般查詢同埋攞參考編號可能係兩批人嚟嘅，點解唔分開兩個熱線？ 我哋個熱線電話就係我哋一般而家計劃嗰個熱線電話嚟嘅。咁當然有一啲咧，其實大家聽嗰個語音咧都可以攞到一啲資料啦。當然上我哋網都攞咗資料。咁如果各樣情況咧，市民就可能會想揾嗰、那個熱線員去傾嘅。咁你都真係要傾咗先知道，講完先知道佢係想個目的係乜嘢，係咩性質啊嘛。咁係啦，咁我哋都諗緊係咪可以做一啲分流嘅。 嗯，我想知道譬如25號之前要做重新登記啦，咁個號碼即係如果唔登記嘅話，係咪即係筆錢會即係個消費券會入咗喺一個失效嘅帳號嗰度，咁就變咗攞唔到錢，係咪咁嘅咧？有冇一啲嘅方法去補救？萬一真係25號前做唔切呢一個動作，又防止個錢入錯咗個户口咧？ 其實如果是八達通卡的朋友呢，如果他那張卡呢是退了回來或者是失效呢，那他25號譬如可能他郵寄回來，那有郵寄延誤，那我們譬如是在我們會盡量是在發之前，因為我你都明白是會有一個時間呢是要跟那些營辦商要夾他們要去確定那個名單，然後再安排那個發款會有少少時間，我們都會盡量是收到多少登記呢是盡量去處理，令到市民都能夠同一時間喺四月攞到嘅。咁但如果真係係過咗個時間之後，會係咩情況呢？如果本身係失效咗張卡咧，就未必需要好擔心嘅，因為我哋都會盡力處理嘅。咁處理完之後咧，我哋都會發翻個消費券俾個市民嘅。不過佢就會有機會遲咗攞到咯。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咧係唔小心跌咗張卡咧，咁就有啲擔心，就係如果俾第二個攞咗張卡。咁變咗嗰個款項，因為張卡仲係有效噶嘛。咁如果嗰個款項我哋之前係唔知道嘅話，因為我哋無從得知噶嘛。咁係將嗰個券發咗落去咧，咁有機會就會俾人用到佢張消費券咯。 咁可唔可以改翻咧？之後？ 佢之後可以改翻嘅，咁但係其實之前都有呢啲情況嘅，咁但係出現嘅情況就係話個市民嚟話嗰張券係跌咗啦，咁其實唔會知道佢係咪真係係佢跌咗噶嘛，因為你都明白八達通卡大部分都不是實名卡嚟噶嘛，係啦，咁佢可能就需要報警處理咯，咁然之後睇一睇係咪張卡真係俾人執咗，然之後先至可以安排翻後續俾人用咗嗰啲消費券嘅券額咯。 另外我見咧，其實尋日譬如話支付工具失效就可以有一個郵寄嘅方式，落郵卡就用電話去問，咁如果有即係八達通就可以用一個網上改嘅方式，好似好多唔同嘅方式有啲亂咁。另外我就想問啦，點解即係點解支付寶Alipay Hong Kong 啦、WeChat Pay 同埋 TapandGo 拍住相咧？呢啲支付工具嘅失效一定要用填表格同埋郵寄嘅方式咧，即係唔可以喺網上度處理到咧？ 其實就咁嘅，所有四款支付工具嘅市民啦，如果佢因為失效啊唔見咗而需要去更新咧，都可以用郵寄嗰個方法嘅。咁只不過八達通咧，因為我哋喺數據度知道咧，八達通個數量係多啊，因為其他嗰三款電子錢包咧，其實夾埋咧大概都係1000個帳户度咧係取消咗嘅啫。咁但係八達通卡咧，八達通公司都睇到咧有57000張卡咧係退翻咗俾港鐵八達通公司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一個網上嘅平台。咁其實呢個係上年我哋推消費券計劃嘅時候都因應住。八達通卡會有呢個問題，可能係會跌咗嗰樣嘢咧，我哋都有個網上平台嘅，咁所以我哋將呢個網上登記平台咧係更新加強咗，就愛嚟處理八達通嘅市民。咁另外落油卡係點咧？其實正正我哋睇到個57000個回咗八達通卡嘅市民咧，有17000個咧同時佢係已經申領咗係攞咗落油卡嘅。咁我哋就想提供一個特別嘅安排，方便呢啲市民。如果佢咧係想用佢呢張落油卡去 攞嚟緊嗰期嘅消費券咧，咁佢就可以打八達通嘅熱線，咁就完全唔使話用翻我哋平時其他嗰啲市民咁用郵寄啦，或者係用嗰個網上就打八達通嘅熱線咧，咁提供一啲資料咧，八達通公司就會同我哋喺後台度咧係聯絡啦，然之後就會幫佢做咗佢嗰個更新嘅手續。 點解唔成個配套都可以有啲網上嘅方式做，而要用郵寄咧？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到嗰三個支付平台係必須用郵寄。都即係而家成個世代好多時候都用網上㗎啦，即係唔係好方便。 其實都有明白，其實都有少少係個時間關係嘅，因為其實我哋今一次咧，我你都知道，我哋其實係想盡快用翻本身嘅資料啦，同埋系統咧，咁就可以最快咁去發咗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咁我頭先我咁話啦，一來就係嗰三個電子支付取消嗰個數量真係好少嘅，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八達通卡咧本身喺我哋第一階段推出嘅時候，即係上一次推出。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平台係俾八達通卡嘅人去轉更新佢嘅資料嘅，咁所以我哋其實用翻原先嗰啲系統設計，然之後將佢更新。 Okay. 我見咧上年就之前咧政府就話考慮到疫情影響，可能有啲市民未必達標，咁最終就話三月十六號咧向一啲未獲發美期嘅1000元消費券嗰啲市民咧都放埋。咁而家你我見八達通都係話合資格消費4000元先可以攞到美期1000元啊嘛。嚟緊會唔會又因為疫情嘅考慮，其實大家都未必合資格嘅，照放嗰1000元咧又。 這個我哋而家講唔到啦，因為我哋都會因為佢最長而家講緊都係至到10月31日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齊心抗疫之後，疫情好快平穩啦。咁跟住大家去出翻嚟消費，我估到時大家就會係好容易會用到個4000元。咁我諗個情況就係我哋到時再評估啦。 即係都有機會。是未必合資格消費夠4000元，就先至發過1000元，即係再評估。 我會話係根據而家嘅要求咧，我哋都係希望市民喺嗰段時間度係用到4000元就再攞佢1000元啦。咁如果之後嘅情況點樣樣咧，我哋就睇啦。譬如好似今年咁，我哋都會睇翻大家市民用嗰個情況。Okay. 其實好多都已經用到3000多噶啦。 好啊，唔該曬黃鶴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鶴玲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是阳性网上情报平台正式登记过去10日从未上报的快测确诊数字，平台推出头4个钟头已经有超过260000人次排队登记，有专家就预期新增确诊数字会即时飙升200000至到300000。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昨晚见到申报系统使用情况踊跃，当中不少人都拣选希望优先安排进入隔离设施。至于会不会有瞒报的问题，消息人士说因为隔离令可当病假纸，相信快测阳性者会自觉申报。被问到政府有没有估算现有有多少人染疫，消息人士说据模型推算本港或者已经有20%人染疫。消息人士又透露，政府在过去一个周末和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开会之后，正酝酿大幅调整抗疫策略，现阶段全民强检不是最优先的工作。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香港抗疫工作应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同时分阶段落实这个目标，当前应该集中医疗资源，优先实现减少感染、减少重症、减少死亡的目标。梁万年又建议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评估哪些人容易转成重症，及时进行干预。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接见港区人大代表，港区人大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会后引述韩正话，最突出和最抽心的是疫情问题，强调香港疫情牵动中央的心，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关注，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香港抗疫工作。陈勇引述韩正话，中央一声令下，央企在7日之内已经建好方舱医院，关键是建好之后要更高效使用。他又指抗疫工作不是特首林郑月娥一个人的事。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宣布四月派发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有效使用期是7个月，余下的5000元就会在年中派发，计划预计可以惠及660万人，涉款大约是664亿元。第一期消费券会沿用上次消费券的4个支付平台，将会优先派发给上次消费券已经成功登记的市民，无需再次登记。至于第二期5000元，就会向新登记市民分批派发10000元。政府会再视乎是否有其他支付平台有兴趣加入，俾市民有更多选择。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立法暫緩業主追討欠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時候宣布，在聽取各界意見之後，決定提出5項優化修訂，包括暫緩追租的保護期刪除額外延長3個月的選項，即是由最多半年減到3個月，而增加該項建議是短期特殊安排的確定性。另一優化修訂是包括暫緩追討租金措施不適用於在保護期內達成重構租金協議的商戶。換言之，如果保護期內租戶和業主達成減租協議，條例就不適用。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第五波新冠病例极速趋近50万，寻日再创161人死亡的新高，凸显长者疫苗接种率长期低迷的恶果。当局要吸取惨痛的教训，不可以在小孩接种上裹足不前，定要尽速同各药厂整理发布疫苗数据，说服仍在犹豫的家长用更有效的手段谷针，以免再有儿童无辜送命。这个是《经济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在中央对本港支援物资源源不绝到位，但确诊数字仍然持续在高位徘徊。究其原因是港府在抗疫上统筹失误，以致资源未能够有效运用。当局调整策略，尝试由消防处为有意入住隔离设施的人士进行配对，值得认同。但要高效抗疫，还需要尽快建立统一指挥中心，制定明确机制。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话，全港抗疫义工同盟寻日成立，动员近万人参与防疫抗疫，进一步团结爱国爱港义工，推动社区抗疫工作。社评话，凝聚发挥社会力量支持抗疫，是对特区政府履行抗疫主体责任的有效补充，而且民间提供的服务具有针对性，贴近社区和市民所需，值得充分肯定提倡。文汇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真正為民救市並非只派消費券，亦都並非單單派錢，而是為百業鬆綁，盡快解除種種防疫禁令，店鋪食肆可以正正常常做生意，市民可以如常吃晚飯、剪頭髮、美容。政論話，救市不需要靈丹妙藥，派多少錢都只是杯水車薪，俾百業同埋市民可以重獲消費自由，事不宜遲。《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芜湖街噶，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七行道北近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8日，新增25,150宗确诊，连同滞后情报，再多280名患者离世。 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启用，检测阳性可透过系统申报。 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4月发放，去年成功登记市民可于原有账户领取。 俄乌第三轮谈判未有实质进展，同意举行下一次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睇翻咧呢一个嘅消费券计划啦，咁就好多人都问到，如果喺外地住嘅人究竟受唔受惠咧？咁见到政府有一个嘅资料都提到，就话如果系上年成功登记嘅消费券计划啦，喺外地居住嘅人士啦，而佢登记嗰个嘅储值支付工具咧系冇失效嘅话咧，就唔需要办任何嘅手续，可以透过嗰个账户咧系收翻消费券嘅。如果合资格嘅人士之前系在世啦，而家已經去咗世啦，咁可唔可以仲攞到消費券呢？咁就話如果係成功登記2021年啊，即係上年個消費券嘅計劃嘅市民已經去世咧，係唔可以獲發消費券嘅，佢嘅屋企人亦都唔可以係代為領取啊。咁有各式各樣唔同嘅問題，咁啊都頭先同阿黃學玲傾過啦，咁佢都解答咗一啲嘅啦。咁啊，你自己又點睇消費券嘅計劃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何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咁樣嘅，咁我都有睇返尋日嗰個司長出嚟講消費券啦，咁其實我覺得就希望佢可以接納下市民嘅意見，即係唔好話淨係一味要人哋即係用電子平台囉。咁我哋後生嘅我都想用現金嘅，因為呢你唔使逼住人哋去超市度即係去買嘢，咁其實嚟講我想去街市啊，或者喺其他地方用到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點解佢既然開一個記招，佢唔肯講埋第二期消費券係咪可以發放現金同埋轉平台嗰個方法咧？因為而家仲有咁多時間咧，其實我哋好多市民都想用金，係啦。咁因為上次咧，我喺超市嗰度咧，咁買啲嘢咧，確實貴咗好多好多。咁你根本都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即係唔好益啲商家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 街市都可以嘅，街市都可以用到某一啲支付平台。 唔得啊！街市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都冇裝八達通機啦。咁我哋都係用手機個電子平台去買嘢嘅，咁就冇用八達通啦。咁同埋點解八達通佢要分第三次係1,000元，又唔可以即係？學翻手機咁樣啦，一次過就俾翻人哋用就算啦。 今次分兩輪啦，一次4,000元，一次1,000元。應間我哋都會同八達通嘅代表傾，睇下可唔可以解答到你呢一個情況，點解要分有一期係1,000元咧？咁，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係，我係講消費券嘅。咁而家政府嘅團隊咧，睇嚟咧，正確嘅事佢唔做，佢唔正確嘅事佢就做齊。佢而家振興內需咧，其實正道就係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快檢測、快隔離，呢啲先至係振興經濟噶嘛。佢而家定向消費嘅消費券咧，我認為咧只能夠帶起個物價。好明顯，而家喺譬如家私咁啦，我睇到喺消費券之前咧。佢系咁嘅价，而家起咗到而家，佢一路向上飙嘅。 加斯啊，你讲加斯啊， 系加 贵咗几多？ 贵咗起码都30%噶啦。例如有啲店我唔先讲啦。佢系起咗价，佢唔减噶。但系物价咧，佢个特性咧，就系、是、起只起就唔会跌嘅。除咗系时价嗰啲，譬如。嗰啲食物青菜啊嗰啲嘅啫，佢啲定向消費，你街市頭先嗰位聽眾都講咗，街市佢係唔會收嘅原因就係有個行政費喺裏頭嘅八達通，佢同微信支付唔同嘅，八達通佢又要收行政費，街市唔會用嘅。咁佢振興經濟其實正道好多國家，譬如新加坡，佢都已經有個經驗，佢係唔用得噶啦。佢正確嘅事佢唔做，頭先所講嘅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快檢測、快隔離，佢全部都唔做，即係執把口。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佢都係覺得要做一啲檢測隔離嘅工作啦，去對付疫情，亦都擔心咧呢個消費券會令到嗰個物價上漲嘅情況嘅。仲有伍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系，请讲。 我有个少少嘅疑问啊，请教你哋嘅。 嗯。 吓，咁我哋上次咧用嗰张八达通就即系领取呢、這个领取呢个消费券嘅。咁我哋嗰张八达通嘅最高储值额系去到3000蚊嘅啫。 嗯。 咁上次咧就系、2000啊、1000啊咁储入嚟咧，咁就好顺利收到晒啦。 嗯。 但系今次咧话。一次咧就入4000蚊入嚟，咁我就想知道我哋张八达通咁用唔用到咧？ 嗯，好，呢、這、一个嘅疑问可能都好多市民都有心目中咧都有呢个问题嘅。不过我哋有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八达通卡有限公司营业及事务总监李玉仪，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李玉仪。头先嗰个市民嘅疑问，不如先解答咗先啦，因为八达通卡嗰个储值限额咧就系3000蚊港币嘅，咁啊，但今次话如果消费券嘅话，第一期就已经4000蚊啊嘛，咁即系点啊？会超过咗个上限，定系你哋会再提高嗰个储值限额咧？ 哦，头先解答翻个问题咧，我哋嗰个储值额咧都系3000蚊嘅，咁今次派4000蚊咧，就只要市民去用咗譬如卡里边嘅钱，咁佢有嗰个空位嘅时候咧，就其实可以去领取其他噶啦。咁同上次呢其實個經驗一樣嘅，因為我諗有啲市民都係話啦，可能我張卡唔係一次過可以攞到3000蚊，咁佢分開嚟攞呢係可以嘅，咁所以呢個今次派4000蚊都係冇影響嘅。 嗯，即係佢譬如我舉個例啦，如果佢張卡係得返2000蚊或者得返1000蚊嘅餘額嘅話，即係距離3000蚊呢個上限啦，咁就佢哋就去可以攞到最多嗰個餘額嗰、那個差額嗰個價，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 咁有冇話佢哋每次喺呢啲港鐵寶嶺站嗰度咧去拍卡嘅時候，最多最多攞到幾多錢嘅？有冇？ 冇限嘅，主要係睇翻咧市民佢張卡佢裏邊嗰個餘額係有幾多剩咗喺度，而可以去攞到嗰個消費券咯。咁譬如你頭先提嗰個例子啦，譬如如果市民佢自己本身張卡佢都已經有1000蚊嘅餘額喺度嘅，咁到政府派4000蚊嘅時候咧，咁佢第一次去拍嘅咧，咁佢就會係攞咗2000蚊先。咁其實我哋會有記錄嘅，會知道其實個市民係攞咗幾多錢嘅消費券。咁佢可以分開咧，就到佢譬如佢張卡有用咗啲錢啦，佢又可以再去攞。咁呢個其實冇限制佢分幾多次去攞，主要都係睇翻佢個卡嘅餘額咧嚟到去釐定佢可以最多攞到消費券嘅幾多金額咯。 嗯，头先你话仲有1000蚊余额，就可以先攞咗2000蚊嘅消费券先，我冇听错，即系咁攞咗之后就慢慢用啦，用到少咗咧，咁呢个2000蚊嘅消费券嗰嚿钱咧就慢慢填翻落去佢个八达通嗰张卡嗰啲数嗰度，系咪？ 系啦，佢譬如佢用咗，譬如咁讲啦，咁佢入咗2000蚊上一期嘅消费券啦，咁系咪仲系剩翻2000蚊嘅消费券未攞咯？系咪？咁喺我哋系统度咧系记录咗嘅，咁亦都市民可以 check 得翻嘅。咁到佢譬如张卡佢一路去洗费啦。我又再用，我又用咗2000蚊，咁我嘅余额又1000蚊，咁佢就下一次就可以咧，系一次过咧攞翻，用翻落嚟嗰2000蚊啦。咁但系好视乎，即系我谂每个市民佢哋嗰个消费嘅模式同埋佢嗰个速度咯。咁所以呢个都可以好灵活嘅，即系佢到时佢用咗几多钱，佢想要去攞嘅消费券嘅话咧，咁系可以每一次都系照计翻。去攞住幾多？咁其實有個記錄就直至去攞曬4000蚊為止嘅。 嗯，我另外就想問啦，因為話有啲已經登記咗消費券嘅八達通咧，就話係退回嘅。根據你哋數據，而家有幾多呢一啲啊？如果係遺失咗或者退回咗個八達通嗰啲市民，你哋係咪有個方法？不如都同大家講解一下呢、這個。 好啊，我哋見到咧，其實大概有57000張卡咧係退咗翻嚟嘅。咁因為呢啲卡係之前係登記咗消費券又退咗翻嚟，咁所以我頭先有嗰個嘅數量嘅記錄啦。咁如果市民真係咧，佢因為退咗佢之前用嚟攞消費券嘅卡咧，佢只係需要咧係去翻政府嘅網站嗰度啦，係填翻一張去新嘅一個嘅八通卡嘅號碼。咁佢需要幾樣嘢嘅，首先佢要佢嘅身份證號碼啦，同埋咧佢亦都係揾翻佢喺2021年登記消費券嘅時候咧有一個參考編號咧，咁政府係通過呢個嘅手機嘅短信咧係 send 咗俾佢嘅，咁佢可以揾翻呢一個短信嗰個嘅參考編號，咁就同埋一個新嘅八達通卡嘅卡號已經有啦，咁佢就填翻好簡單嘅一個資料咧，咁佢就已經可以咧係 即係完成咗咧，佢去重新登記，即係一張掛咗一張新嘅卡咧，嚟到去攞呢個消費券噶啦。咁亦都其實咧就係即係因為係得好少嘅客係有咁嘅需要嘅啫。咁係頭先講咗幾個狀況啦。第一，因為佢退咗卡啦，可能亦都有市民，譬如佢之後係調節咗張卡，佢已經即係冇咗之前登記嗰張消費券嘅卡，同埋咧佢係可能張卡壞咗，用唔到啦。咁喺呢三種情況咧，其實都係可以去咗去政府嗰個嘅網站嗰度咧，嚟到去重新登記一張新嘅大通卡咧，嚟到係掛翻落去去攞個消費券嘅。 除咗個網站之外，我知係咪都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去改呢個資料噶？ 係嘅，咁亦都可以去可以係下載個嗰個表格啦，咁佢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咧嚟到寄去嘅。 OK， 咁係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因為尋日啱啱喺政府公布咗啦，咁都有相當多嘅市民，我諗係即係都會比較關注。咁如果佢係可能打熱線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未必可能一次接通咯。咁但係我哋都呼籲就其實咧，市民就係佢如果係頭先嗰幾個狀況，即係話你係退咗你張卡。遺失或者失效咧，你先至需要係做一個登記嘅動作嘅啫。 Okay. 其餘所有嘅客户咧，其實佢係用翻佢之前登記咗個八通卡咧，就已經可以喺到時咧發放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就用翻同一張卡嚟到去攞，咁係唔需要做任何嘅動作，亦都係唔需要有咩登記啊，或者有一啲嘢任何嘅更改噶啦。 落油卡嗰啲持有人咧，如果佢之前退咗登記過消費券計劃嗰張八達通卡啦，咁而家又想用落油卡去拎，係咪可以嘅？咁佢哋係咪都可以喺嗰個網頁上面個網上平台度改資料嘅？ 我哋就唔鼓勵咧。如果唔係因為退咗張卡，即係因為申請咗張新嘅旅遊卡而退咗，就有係已經登記咗消費券嘅卡嘅市民咧，我哋就唔鼓勵佢哋去即係重新登記嘅，因為咧其實個數量都會比較多。咁我諗我哋希望咧就係可以幫到，就係話咧，因為可能佢申請張旅遊卡，但係佢真係將之前登記咗消費券嘅卡咧退咗嘅市民咧，我哋想優先幫佢處理咗先。咁等到佢喺新一輪嘅消費券嘅時候咧，佢可以即係好安穩地咧，其實可以收到嗰個新嘅消費券咯。 即係用翻退咗嗰張八達通卡就。有一張新的可以用回，就不是旅遊卡同時攞埋消費券，是不是這樣？ 是啦，再來說，因為呢其實旅遊卡呢，因為都有成六十幾萬的市民呢 是會申請了新的旅遊卡的，但是呢是極少數呢，其實是大概17,000張卡，7,000個客户呢，其實他將他之前登記了消費券的卡呢是退了回來，即是說換言之呢，其實呢是絕大部分呢旅遊卡的客人其實他是還是拿著呢他舊友呢是登記了消費券的八達通卡的，那我們鼓勵他就用回那張卡來到去拿消費券，那其實他就什麼都不需要做了，那可以是即是很方便，也都可以很快捷地呢到時一派發新的消費券的時候呢去用回同一張卡咧，你去攞消費券。咁只係咧，因為佢攞咗新嘅旅遊卡，而佢退咗舊嘅八達通卡嘅市民咧，頭先提到就係大概有17,000到啦，我哋知道嘅。咁咧17,000位嘅客户咧，佢一樣係可以咧，就係頭先提到可以通過網站啦，即係政府去登記消費券嗰個網站啦，嚟到做一個更新，係掛翻一張新嘅八達通卡落去，咁佢就可以，如果佢想用翻啲旅遊卡嚟到做嘅，咁佢咪用個旅遊卡嚟到登記咯，咁佢就可以咧喺到時就用翻呢張新嘅八達通卡嚟到去攞呢個消費券咯。 你估計兩星期內可唔可以應付到呢17,000個人咧？即係攞咗旅遊卡又退咗八達通卡嘅呢班人咧？ 我相信可以嘅。因為有不同的渠道啦，咁我相信亦都其實旅遊卡的客户咧，好多都會識得用網站咧嚟到去做一個電子嘅登記同埋更新嘅，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嘅處理時間亦都係好快嘅，咁我相信其實兩個星期咧都係幾充足噶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萬一如果市民佢係喺3月25日之前，未能夠咧係做到個更新或者登記翻一張新嘅八達通卡嘅話咧，咁佢喺就算喺25日之後做咧，咁佢都可以咧係喺下一個月嘅係16日之後咧，其實係攞翻呢張消費券嘅。咁所以我諗呢度都有個嘅彈性處理喺度咯。咁即係如果佢喺3月25日之前係可以已經將佢嗰個卡去更新嘅話咧，咁佢就係、是、當然最快就係等政府公布啦。咁佢一到時佢話係幾時可以派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可以準備好咧 用翻張卡嚟到去攞呢個消費券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使遲咗嘅話咧，咁其實都會喺之後下一個月咧，佢都係可以去攞嘅。咁所以我諗呢度係只不過喺個時間上邊，我都會係即係有褪後咗嘅啫。 我想問你嚟緊因應消費券啦，之前有一啲商户用八達通嗰啲嘅讀卡器咧，就有一啲免手續費嘅情況啊。今次會唔會有一啲咁樣類似嘅優惠？同埋我見到都話下一期嗰餘下嘅5000蚊消費券，我見到政府都話四間平台未必一定全部都有份嘅喎。你哋有冇信心繼續留低咧？ 首先我哋對商户咧俾緊嘅優惠咧，咁而家都繼續嘅。咁我諗尤其是喺疫情底下啦，咁我哋見到都好多。即係啲小商户咧，其實佢哋都經營艱難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係即係會繼續延續有一個嘅手續費嗰度免咗啦？咁亦都我諗亦都鼓勵有啲，如果係真係仲未曾係裝八達通嘅商户啦，咁佢都可以去裝翻啦。咁因為係始終係用個電子支付咧，係比較即係安全衞生啦，亦都係可以比較方便啲。咁我哋喺嚟緊係咧，即係政府亦都公布咗啦，其實喺四月之後，即係再下一次。即係佢嘅第二期去派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會去重新去即係睇翻邊一啲適合嘅電子支付嘅服務商啦，咁嚟到去幫手嘅。咁當然我哋希望即係八達通都會係被選啦嚇，因為我諗我哋喺市民心目中，我諗都係一個最多市民選用喺上一輪即係2021年咧嗰個嘅消費券度咧，都係最多市民選擇嘅一個支付工具嚟嘅。咁我都相信應該有信心，我哋係啦，好希望可以喺即係喺再喺第二期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可以幫到市民，俾到一個好方便、好容易用嘅支付工具，等佢可以嚟到去用呢個消費券咯。 好啊，唔該曬李玉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玉兒就係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营业及市务总监嚟嘅，讲到八达通嚟紧发消费券咧，有啲唔同嘅安排，包括话有啲系遗失咗嘅时候，究竟点做咧？等头先都讲咗一啲噶啦，咁另外有梁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早晨，请讲 系我咧就想讲下就系我屋企我妈咪咧都唔见咗张八达通嘅，咁咧就我就琴日就上网同佢更新翻个即系资料，咁。各樣都是順利，唔太難的其實，即係我都更新了啲資料，同埋都收到個信短信信息就話啊，我已經更改咗啦，嗰、那個資料咁樣收到曬，咁都唔太難。咁我都希望咧，即係其實如果屋企譬如有長者嘅嗰啲嘅家人咧，都盡量幫下佢哋咯。咁變咗就相對就會簡單啲咯，各樣嘢。 成個過程用咗幾耐啊？我見同埋話要揾嗰啲參考編號係難唔難嘅？ 其实即都要用啲时间啦，当然因为我屋企我父母全部都是用晒我个手机嚟做登记嘅，咁我要自己要搵返出嚟啦，同埋当日我同佢哋申请嘅时候呢，咁我亦都储存咗个记录，咁变咗我要查返亦都唔难嘅，根本就即係应该咁讲啦，如果譬如屋企係有啲长者係需要，我觉得后生嗰啲真係要帮一帮囉，唔好就係不停咁就係埋怨闹啊呢样唔方便嗰样唔方便，其实我觉得係好需要，譬如而家呢个时期呢，好需要啲后生嘅真係要帮一帮囉出嚟，就唔好就不停咁只係指责。咁我都鍾意嘅呢个消费券佢用呢、這个即係电子发放呢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好方便，而咁样仲干净添，唔使攞住啲钱四围去。其实 好过现金啊，仲觉得系咪？ 我觉得好过现金。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好过现金，因为我上一期嗰啲消费券，我去唔同嘅商铺，即系譬如我又换抽油烟机啊。 明白。嗱，不过梁小姐时间所限，同你倾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寻日推出申报平台，俾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人士申报。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认为，待相关申报数字确认之后，会对现时本港感染人数较清楚。 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早前宣布快速测试同样被视为确诊个案之后，相信不少市民已经由核酸测试转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相信由核酸测试反映每日3万多或者2万多人确诊的数字是假象，实际情况应该要加埋快速测试结果的数字。至于寻日平台展开之后，已经有10多-20万的市民等待。林伟信认为10多万的数字并不意外，市民未必习惯和掌握填写所需的资料，要留心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又说难以估算有多少比例的确诊市民会申报，但认为每个确诊的市民都有法律上的责任去申报，而并非要有诱因去填写。市民应该明白在疫症中他们有相关的责任。旺角今朝早发生的士与专线小巴相撞意外，共7人受轻伤，清醒送院治理。现场是亚街老街同联运街交界，事发在朝早7点多，7名伤者包括男的士司机、车上一名女乘客和小巴上5人。现场一条10米长的栏杆同水龙头损毁，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在北京，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说去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亦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栗战书说，去年健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他说，新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制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仍嚟支持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全新局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已经通知乌克兰，如果基辅满足一系列条件，准备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莫斯科要求乌克兰停止军事行动，修改宪法以实现中立，承诺不加入北约，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以及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独立国家。佩斯科夫向路透社说，乌克兰政府已经获悉这些条件，他们亦被告知这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停止。乌克兰方面目前未有回应。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没有寻求对乌克兰提出任何进一步的领土主张，要求移交基辅是并不真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70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91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3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8，升3.8；友邦保险74.8，跌3毫；美团147.1，升9毫；阿里巴巴98.4，升2.35；京东集团240.6，跌6蚊。建设银行5.68，跌1仙；药明生物57.25，升1蚊；港交所346.4，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1，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5,191点，跌29点。港金报18,5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983.21美元，卖出1,98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咧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北京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国家队代表纪嘉立、黄鹏耀、朱永刚包办金银铜牌。本台仅代表听众恭喜国家队取得佳绩。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8日新增25,150宗确诊，连同滞后情报再多280名患者离世。 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启用，检测阳性可透过系统申报。 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4月发放，去年成功登记市民可于原有账户领取。 俄乌第三轮谈判未有实质进展，同意举行下一次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翻个靶场消息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财政预算案嘅一个建议，就系立法暂缓业主追呢个欠租啊。咁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喺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嘅特别会议嗰度咧，就话听咗各界嘅意见。有五項的優化修訂，包括就係話暫緩追租嗰個保護期啊，就刪除咗額外延長三個月呢個選項咧，即係話最多咧係三個月，即係呢個保護期咁。所謂保護期咧，就會係喺條例生效日期起計三個月之後就會屆滿嘅。咁啊，司長就舉個例，假設咧，如果條例喺四月一號生效咧，即係保護期就會喺四月去到六月。咁如果指定嘅租户咧喺之前嘅二月三月都係拖欠租金嘅話咧，業主喺保護期咧就唔能夠追討二月至到六月嘅租金噶啦，就係大概個運作就係咁。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修訂嘅，亦都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李根兴，早晨。 系、hey, 大家好， 早晨李根兴，你就从一个业主嘅角度同我哋讲下点睇今次即系修订咗嘅建议啦，就由嗰个暂缓追租个保护期就六个月减到系唔多过三个月嘅咁，点睇今次呢个修订咧？其中呢、這、一个 嗱，从业主角度，我梗系唔想政府无啦啦插手，好似改变咗香港嘅法律环境、合约精神啦。从业主角度啊，但系现实地，从一个香港人角度。即係而家香港疫情，大佬日日幾萬單啊嘛，咁真係做生意你行個條街，間間拉閘嘅拉閘，停業嘅停業，開門嘅都唔夠膽堂食，真係佔咗七成嘅鋪頭啊！咁、我又覺得而家呢個時候真係一個非常時期，我又明白點解陳茂波之前嘅時候咧要推出一個三個月再加三個月，令到咧有好多個業主真係嚇一嚇嚇窒咗嘅。 咁但係咧，如果佢稍微收一收嘅時候咧，都反而相對地咧，咁業主同租客傾咧，就大家更加願意去傾。如果佢未出呢個條例之前嘅時候，其實真係有好多業主企硬嘅。 嗯，但我想知縮到三個月嘅保護期，對於大業主嚟講同對小業主嚟講，兩個嘅影響係咪有啲唔同嘅咧？ 其實呢，我諗業主你可以分做三類型啦。一，你就啱啱所講嘅小業主，真係靠間鋪揾食嘅，手上面揸住一間鋪、半間鋪，可能一家人嘅時候阿爸阿爺留落嚟俾佢嘅，靠嗰間鋪嘅租金過活嘅呢啲小業主。呢通常呢啲咁嘅小業主嘅時候呢，同個租客關係呢都比較近少少嘅，都近啲。咁呢變咗好多時候你都比較人心欲做啊，咁通常都比較同情啲嘅租客，都唔會下下走去告佢，反而好多時係佢哋俾租客蝦返轉頭啲，因為呢佢哋好多時佢咩法律程序啊咩入品佢哋都唔識嘅。第二類型嘅另一個 extreme 嘅業主呢，就係講一啲大財團嘅業主，好多時候個老闆連個租客係邊個都唔知道，靠個租務部咯。咁喐啲租務部通常都係咁咧，拖租嘛，14日咪即刻入品去告你咧。所以通常咧，你發覺睇翻嗰啲嘅報紙報道啊，入法庭去告咧，通常都比較大業主去告嗰啲嘅租客會比較多好多，因為唔係個老闆要告啊，而係個員工要做嘢啊嘛。咁中間類型嘅時候咧，就可能揸住幾間鋪，兩三間鋪啊，五間、十間鋪呢啲嘅時候，通常都已經有錢人㗎啦，佢哋冇乜所謂，唔靠間鋪揾食㗎啦。 嗯，我見到縮到話三個月，政府都話即係業主好多時候都有幾個月嘅按金喺手啦，咁所以即係對啲業主嚟講都有保障。咁係咪即係話即係就算最終追唔到啲租，都有一啲按金去填翻咧？點睇呢一個講法咧？同埋係咪每一個租户都要交按金啊？或者一般係咪有成幾個月按金咁多嘅咧？ 嗱，其實睇下先啦，一般租間鋪嘅時候咧，最少咧都兩個月按金㗎啦。咁通常就三個月按金，有啲大嘅發展商啦，有啲大嘅業主咧就要求六個月嘅按金添嘅，睇翻你個行業係啲咩嘢啦。咁但係又睇翻佢而家生效日期係幾時先？佢講嘅時候咧就講緊係大概二月份嗰陣時提出嚟啦。咁而家三月幾號啦？但係生效日期幾時？係一月一號啊！一月一號起，即係去到三月三十一號啫。其實意思咩咧？其實一月份嘅租金要收嘅收咗啦，二月份嘅道理上就係月頭已經收嘅啦嘛。咁有好多已經收咗，實際上真係影響嘅係影響三月份，因為二月份新聞一出，個個都唔交租噶啦。咁其實實質上真係爭咗個 cash flow 個現金流係爭咗三月份嘅。咁四五六月份道理上咧就應該要交翻租金噶咯，同埋要交翻之前個租金。所以我從一個業主角度啊，老實說，我琴日聽到陳茂波話。一月一号起生效，同埋只系三个月啦，唔再加三个月，我都松一大口气，我都觉得其实讲真对业主影响唔大嘅啫，咁即系就大家都蚀底噶啦，但系疫情咁劲，大家都挨一挨咯。 今次有一个另外嘅修订嘅，即系话优化啦，佢叫做就系话，如果业主同租客已经有一个减租嘅安排嘅协议咧，暂缓追租嗰、那个条例咧就唔适用嘅咁。你估计其实有几多少业主喺疫情之下都已经有减租嘅安排，就未必受到呢、這、一个即系立法禁止业主系暂缓追租呢一个嘅影响咧？ 我估咧。業主同個租客咧，真係有個暫緩，即係減租啊，或者減低個個租金嘅收入嘅時候咧，著咗八成都係。真係如果今時今日，而家已經係第五波，一二三四波，個業主唔減租，個租客都執咗走咗噶啦。咁啊，同埋咧，但係而家去到第五波，周街都幾萬單 case 嘅時候咧，我覺得八成業主其實都已經嗰啲小租客咧，就已經係傾減租嘅協議。唯一咧係真係有兩成嘅時候咧，就會企得好硬。通常呢兩成咧係傾向係一啲大嘅業主多啲，即係大嘅經過租務部嗰啲，咁嗰啲就真係個老闆唔理啦。總之就係喐佢14日嘅時候就入品告佢啦，扣押令啦，咁啊清場令啦，咁啊有鎖佢閘啦，停佢電啦，停佢水啦。呢啲就通常大業主先做到，小業主你想停佢電都停唔到啊，因為個電表唔關你事啊嘛，你想停佢水都你都控制唔到個水掣啊。咁所以一般八成嘅業主咧，其實已經減緊租，真係影響係兩成。 其他優化嗰啲有冇留意到？譬如佢話即係如果你係單一個嘅商鋪收租賴以為生嘅，就可以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啊，可以最多免息電資三個月租啊，另外又話順延可以交差餉啊等等，呢啲措施你哋有冇留意到啊？都 呢啲有睇到，不過一般啦，做得商鋪嘅業主咧，個持貨能力啊實力都比較強噶啦。嗰啲我就形容即係博大霧嘅啫，大家博大霧意思即係話申請得嘅攞得唔係攞咯，政府送派錢俾你使，唔通你唔要咩？咁但係大部分嘅鋪同埋樓唔同啦。樓嘅話咧，你死工爛工，身家300,000，你都要工程300,000嘅樓，幾百萬嘅樓問阿爸阿媽借，因為樓係必需品。鋪咧唔係必 必需品，你十世都可以唔買噶嘛。咁、即使你唔買，阿爺阿爸留落嚟嗰啲，你都唔係供噶啦。所以坊間咧，因為收唔到租金而供唔到款銀行，而係真係被逼倉，我好少好少聽過。多數點解被逼倉，係因為佢生意失敗，資金周轉喺第二度輸咗，咁變咗就要攞間鋪去按啦，咁就變成銀主盤。呢啲嘅 case 就多，但係因為間鋪要借錢借好多錢按上按而窿咗還唔到錢咧。 Okay, 好啊，唔该晒李根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李根兴就系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嚟嘅，对于呢一个嘅措施，而有呢个禁业主系追租啊，即系暂缓追租一段时间，有个保护期嘅，有啲嘢嘅修订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听下大家嘅电话，有吴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吴生， 系你好，你好， 系，请讲，请讲， 系啊，寻日因为我咧就喺个新个平台咧上报咗个阳性嗰个案咧，但系发觉最后咧有条条文咧，我要 click 同意噶。嗰条条文写住咧就要隔离14日嘅。咁如果即系总之就违规就会罚款或者判监啦。但系咧我公司咧就 call 翻另一个政府嘅新闻网咧，佢话3月6日咧就更新咗，就系隔离7日嘅啫。咁其实究竟可以边个作准咧？因为而家有啲混淆，我都。 今日都見到有啲報道講類似嘅說法嘅，都係話即係如果喺呢個網上嗰個系統嗰度咧，表明咗係打兩針咧，仍然係話要隔離14日嘅。不過咧，衛生署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已經打咗兩針疫苗嘅話咧，喺第6、第7日快速測試陰性咧，就可以結束隔離嘅。咁呢個都係衛生署嗰個說法嚟嘅。嗱，如果有啲即係再唔清楚個系統同埋衛生署嘅說法有啲咩唔同嘅話，可能都要稍後喺衛生署會唔會再有一啲嘅澄清，或者喺個系統嗰度有啲。嘅改动下啦，咁啊呢个就系吴先生嘅睇法嚟嘅。仲有林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系其实咧，我觉得咧，而家嘅当务之急咧，其实就要请多啲人咧照顾啲老人家。因为点解我以前都做过医院，做过老人院嘅。其实咧，而家佢哋咧有啲老人家咧就缺乏照顾啊，因为好多员工啊，医院员工啊，老人院员工咧都确诊咗咧，都冇人翻工。其实翻工人真系好辛苦，又冇人照，即系咁样咧，即系老人家好多都系即系自己唔识自理啦，连食都唔识食，连冚被都唔识冚。呢啲人咧就系最首当其冲就会即系缺乏照顾。其实有时唔系一定要死于新冠啊，其实死于缺乏照顾啊。当务之急就要请多啲当地嘅即系护理员。但系我有啲朋友佢想做，但唔知喺边个途径咧去即系应聘呢啲职位啊。咁其实咧，我自己提议下，其实日日政府喺度提紧即系日日有记者招待会。咁你其实最直接方法。打一个招聘热线出嚟，咁人哋起码都最简单嘅最直接嘅可以睇到啦，招聘热线有 WhatsApp， 咁人哋你可以筛选噶嘛，系嘛，有资格嘅。其实政府每年都用到好多资源去培训咧，再培训啦，嗰啲护理员嘅照顾员，其实有啲人想做嘅。咁唔知咩途径去应征啊？你明唔明啊？ 明白啊，林女士嘅讲法，即系都话有啲朋友想加入咧喺呢个时段咧帮手，无论喺个云院又好，院舍啊、医院都好啦，都想系照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咁但系佢话究竟有啲咩途径咧？咁佢话可唔可以写得清楚啲，等大家都如果有心或者合资格嘅人士都可以加入咧，等等嘅。仲有周太，早晨。 系早晨啦， 早晨啊，周太，系请讲。 系啊，我咧确诊咗。 嗯。点啊？而家个情况喺屋企啊？你系 我喺屋企啊。 嗯。 而我先生咧又确诊咗，佢系有认知障碍症嘅。 嗯。 咁变咗咧，我唔知揾到边个嚟帮我咯。 你哋两个系净系你两个住嘅系嘛？ 系啊，我啲仔女翻唔到嚟啊。 呢段时间有冇试过打电话？即系喺物资上面或者药物上面有冇啲咩支援上面嘅需要啊？暂时 我有打，但系唔通啊！你知而家香港咁多人系咪啊？但系我真系好需要咯，因为琴日咧我睇咗医生，睇咗中医。我先生饮咗啲药咧，琴晚系咁屙尿啊，周围屙到周围都系啊。 嗯， 我又要照顾佢，又惊住跌倒佢、哦。 嗯， 咁所以我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我手咧。 嗯， 我想买啲尿裤嚟俾佢着住，我唔使咁辛苦咯。原本我可以揾翻佢嗰间中心，但系佢嗰都要人手又，因为翻开咧人手又唔系几够啊。 明 啊，唔知你哋帮唔帮到我？ 明白啊，周太，讲到屋企人嗰个情况啦，佢两公婆住嘅，咁丈夫就系有认知障碍症，咁佢话希望有一啲物资，譬如一啲尿裤上面都可以提供到，因为我相信因为确诊啦，佢哋都唔可以咁随意系出外啦，咁所以睇下呢一类嘅物资或者有冇相关嘅人士部门听到，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类嘅家庭啦。咁啊，周太嘅情况嚟嘅咁，头先都讲到啊，呢一个嘅快速测试阳性申报系统，成个系统咧，其实由25号话承认呢一个快速测试阳性结果，到去寻日开通咧，都有一段时间嘅。成个系统嘅设计系咪都比较复杂，或者涉及一啲嘅私隐嘅安排嘅考虑，所以都要处理一段时间咧？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萧亚文。 早晨，方寶橋，頭先就都講到係25號話承認快速測試陽性，咁啊可以上可以即係當係一個確診嘅資格嘅。咁啊，尋日先至開個平台，去到6點鐘，點睇成個平台嘅設計？你有冇留意到嗰個設計係咪都係比較複雜一啲嘅？ 就咁睇咧，就都係一般填表咁樣啦。咁複唔複雜就，我覺得就需要嘅資料都需要填落去㗎啦。因為佢其實都，我頭先都聽到之前有訪問啦，都要講清楚你個實際環境啦。因為其實呢、這個填表系統咧，最終咧，即係市民啊，當然想盡快填咗，就睇下點樣打算啦。咁但係對喺政府方面嚟講，我相信係愛嚟主要係愛嚟做分流，即係除咗統計究竟有幾多少市民係確診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就係填完之後，究竟啊而家譬如話佢確診，咁究竟佢係應該去隔離中心啊，去醫院啊，自我隔離啊，定其實已經好翻㗎啦咁樣。咁我諗呢個係反而係最重要嘅任務喺呢個平台上面。咁所以佢攞咗呢啲資料就去做呢樣嘢。咁至於點解好似大家會覺得哇好耐喎，你搞咗成個幾禮拜都仲未搞到整張 form， 咁但係大家都要睇翻嗰個流程，其實個流程係需要走過咧，其實一個禮拜又唔係真係好耐嘅，不過只不過可能佢哋比較遲知道要做咧，所以就變咗突然間要做就變得耐啲咯。 頭先你話主要都係啲分流唔同嘅確診者咁樣啦，但喺技術上要咁樣分流喺個網站嘅設計上面或者個頁面嘅設計上面係咪比較複雜嘅咧？因為我見今次亦都要填一啲个人资料，有啲就系住嘅资料嘅，亦都系咪涉及一个私隐嘅考虑，令到嗰个技术会比较要花得耐啲时间咧？ 你问我咧，我觉得就多少都有考虑呢啲嘢嘅，咁但系咪真系已经做足晒所有私隐喺考虑上面需要做嘅嘢咧？就我谂时间关系咧，就尽做嘅啫呢啲嘢。咁呢个网站亦都好多地方可以继续修改，即系譬如话嗱，而家咧就大家都可以填嘅，咁但系耐咗，你就会可能会发现即系譬如我填错嘢，或者会有人特登乱咁抌啲资料上去咧。咁嗱呢啲地方咧，暂时似乎就冇乜办法可以做到一啲驗證嘅，咁當然咧，你越做得多呢啲驗證啊，或者其他嘅考慮咧，呢個網站只會越遲推出。咁我相信嗰個收翻嚟個確診數字可能會好驚人。其實可能今日晏晝4點半記者會報出嚟嘅數都可能會大咗好多。咁當然睇下佢會唔會跟翻日子排翻，因為而家係有日子報，即係你可以 day back 翻去究竟幾日前確診，咁其實可能根本已經康復翻㗎啦。咁可能會係咁樣咯。 我見到成個報嘅流程咧，就係如果你成功係報咗你係陽性啦，之後會收到一個嘅短信，咁你個短信上面咧有個連結可以上載你嗰啲證明文件，包括就係你驗到個快速抗原測試嘅陽性嗰個結果嘅相啦，同埋身份證文件啦，咁點解又要分開咧？唔直接喺個平台度可以上載埋咧？呢個係咪喺即係喺嗰個科技上面有一個嘅特別嘅考慮，或者私隱上面有一個特別嘅考慮咧？ 我諗要咁樣做咧，都係有多少係驗證嘅，即係譬如話而家你就個個都係填呢份 form 咁啊抌上去，咁但係到你個手機收到嘅時候咧，其實就嗰個連結咧就真係俾你嘅，咁你就 send 翻你自己啲資料上去，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最好嘅做法啦，咁但係短期內佢似乎冇得揀，即係話如果再用翻好自方便嗰個方法，又要登記啊，跟住影樣 啊，影下個身份證嘅三面嘅防偽特徵啊，跟住再登記一次。更加冇可能就係而家話啊，仲要去嗰啲 counter 度再做一次驗證啦。咁嘅時候咧，就唯有咁樣做咧，就係即係盡量確保係可以攞到一個電話 number 去揾得到嗰個人係啱噶啦。而家我諗係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咧，你話啊電話 number 都仲有好多儲值卡係冇實名登記嘅。咁呢個我相信就要等佢遲啲睇下嗰個呢個網站有冇改變，甚至乎係要做一啲手機應用程式。不過我都想講咧，其實對老人家咧，尤其是咧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咁嘅網站已經好複雜噶啦。即係坦白講，我諗成個喺個疫情裏面呢，大家都用咗好多呢啲手機或者好多唔同嘅科技，咁但係其實對好多老人家或者好細嘅細蚊仔或者對呢啲科技冇認識嘅人士呢，其實呢啲已經係啲數碼紅扣嚟㗎啦。 嗯，咁但係你有啲咩建議？似乎都要快就可能都係呢個方向 喎。我估係可以因為有呢個網站而應付到可能七至八成嘅人咧，咁處理咗先，咁剩翻嗰啲咧就真係即係希望嗰啲如果冇需要，嗱，譬如冇需要就唔好急症室啦。咁你如果冇需要，唔好走去搞呢個網站，唔好亂咁掟啲嘢上去啦。同埋你如果可以嘅話，你填咗呢個咧，咁剩翻嗰啲資源，即係譬如話我聽政府話都有熱線嘅，不過可能要等啦。咁嗰啲資源就留翻俾一啲真係冇辦法喺手機或者網站上面填資料，但佢又有需要去急症室或者需要去分流去其他醫院嘅咧，就留翻嗰啲資源俾嗰啲人用咯，咁樣。 嗯，係啦，都補充一句咧，因為唔識得上網去登記呢個系統，咁點咧？可以打去18361119，有個自動系統登記身份證文件嘅電話號碼等等，可以打呢個電話嘅18361119咁樣嘅。咁就話衞生防護中心咧之後會聯絡翻啦，咁啊完成成個申報程序，但係成個時間咧可能會長一啲咁嘅。啊，另外頭先講到呢個平台之外咧，有啲人都會比較，其實喺2月23号咧，政府都出咗一个叫传染病公众平台，就系话收到化验所通知你嘅检测系阳性或者初步阳性结果嘅市民咧，可以用一个电子表格嘅形式咧，系提供翻一啲流行病学资讯啊，一啲同住家人嘅成员资料啊。有啲人就觉得同而家呢个新平台好似，点解唔两个即系合埋一个平台做咧？亦都有啲人话，点解唔用安心出行去已经做到一个身份嘅认证，又可以报到你一啲嘅相关嘅流行病学嘅资料咧，咁你自己点睇啊？即系唔同嘅平台而家又。 嗱，核酸檢測嗰個報告，因為大家都做過嘅話，應該知道其實你係真係個人落咗去嗰個站，即係頭先好話齋，你親身落到嗰個站，俾咗身份證去睇驗證咗，咁到最後嗰個核酸檢測報告出嚟嘅結果咧，係一張有實名制嘅報告，咁你填翻嗰啲 number 上去咧，照道理係唔會錯，佢已經跟得到，可以有辦法追蹤，即係個追蹤辦係做得到。而家呢一個咧，某程度上係一個自愿申報，一個誠實嘅系統嚟嘅啫，即係如果你唔覺意填錯咗啲嘢咧，其實我哋基本上我相信衛生署係冇辦法知道有一啲嘢究竟係咪填錯嘅，咁所以我估兩個系統未必唔可以合埋一齊，但係嗰個原理係唔一樣咯。咁至於安心出行都一樣，安心出行本來咧都唔係一個實名制系統嚟嘅，反而你話合併健康碼系統就可能有可能，因為健康碼本身係一個實名制系統咧。咁如果到時因為而家始終講緊呢個成個防疫咧係做追蹤，咁你如果冇實名咧，基本上係冇辦法追蹤。咁所以我估要合埋呢啲平台咧都要時間。咁既然喺個咁短嘅時間，仲要合埋個平台，冇人會知道合埋咗之後有咩後果嘅喎。咁所以我估佢哋分開做咧，都係一個時間嘅取捨咯。 嗯，我見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即係用呢一個快速測試劑咧，好多市民都用緊啦。咁估計咧個平台初出咧，都會有大量市民登記嘅。有報道就話，尋晚去到10点咧，有超過26万人次排隊登入平台。呢一個。即係都要排隊登入啦，即係啲市民可能輪候嘅時間都比較長啦。有冇一啲方法或者系統上面係令到呢個問題係解決嘅咧？ 嗱，實際上我琴晚都9点零10点都見到有20几万，不過嗰個唔係排隊，其實嗰個係一個次數嚟，即係話咧，其實你會見到譬如話前面有百幾人排，咁我見百幾人排，可能得幾分鐘已經入到去。琴晚 so far 都冇乜特別混亂嘅情況發生啦。咁排隊嗰個咧就係嗰個人次啊，即係有幾多人去過呢個排隊系統而入咗嗰個網站，所以我估。估計今日就算嗰度有一半係可能即係純粹嚟睇下個網站點嘅樣啊，或者有好多係做下研究啊，各樣都好啦。咁可能都仲有一半啊，係可能真係想去登記嘅。咁可能有10万，咁但係因為佢已經分咗時間咧，我估今日衛生署公布嘅時候，可能都會跟翻呢啲，即係如果今日公布到嘅話咧，都會跟翻呢啲時序咧，係去重新去追，即係修補翻之前，即係追補翻之前嗰啲數字嗰啲update咯。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 方宝桥就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讲到这个快速测试阳性申报系统，26号或者之后的阳性者要在测试当日或者翌日是申报的了。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